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皱纹，听听你的啰嗦，爱不就是这样蔓延开吗？我常想你的好，你的坏，你多么无将你宠坏，我让人笑，我自带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。耶，我不傻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。 就 记得他，还会想起我吗？爱没那么伟大，我不会再哭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

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翱翔的鱼？你的天空可会冷的月？放逐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占据一夜一夜。天空藏着深深